好啦，三二一，开播。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嗱、首先要多谢上个礼拜啦，咁啊，上个礼拜啦，咁我哋又多咗好多网友，喂，但好似我哋即系破纪录，大军 咩破纪录啊？ 收听破纪录啦，吓 系咩？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冇办法啦，全程都讲呢一个安心事件，咁啊，今日咧就应该就嗰一， 其实我上个礼拜已经好难讲噶啦， 系咩？ 因为一来我系冇 follow 娱乐新闻嘅， 你冇 follow 嘛？ 第二咧就系、是、就算我 follow 都好啦。我要找个 angle 出来讲呢，即是在我的底子里面有困难的。 你的底子 即是我的底子是要用这些这样的社会学啊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个的偷情事件有少少困难嘅， 唔得噶，咁啊，即系因为其实讲真，即系而家确实啦，咁啊系好多人啦，咁啊即系一般人都系关注呢单嘢啊嘛，甚至乎去到今日啊，其实成件事都未完啊，即系你搞到咧黄心颖咧要避走呢、這、一个去到美国啊，大佬即系啱啱话咩 L A 嗰边， 喂，我亦都谂咗一个咧，点解呢一段片咧能够系震撼全城嘅一个好重要原因 啊？点样咧？ 因为呢个系一个真人 show， 哦，梗系咁啊，咁梗系啦。 嗱，如果你唔系真人 show 嘅话，你只系影一张相上的士啊，或者系就算即系喺的士里边俾你偷影到一个即系唔蒙嘅镜头，系关于即系佢哋打 Karen 啊咁讲啦吓 ，kiss 啊咁样，其实都唔够生动嘅。 系咁梗系啦， 系嘛？嗰、那个可以系 goodbye kiss， 嗰个可以系即系thank you kiss。乜都可以俾你形容噶嘛？ 你话边个同边个有路咧？如果呢个纯粹系传言，同埋见到张相咧，或者有片咧，咁啊完全系两回事啦。 即系有片有真相啊嘛。 咁梗系啦。咁因为有片嘅话，咁其实成件事系即系煽动性好多嘅。 同埋你嗰个现场嗰个感觉啦，虽然我冇认真睇过一次 啊， 因为我觉得睇嗰啲相基本上已经可以即系 prove 到嗰样嘢，咁多人讲 啊， 但系就喂嗰、那个系好生动噶嘛，栩栩如生噶嘛。甚至乎系我哋人系有偷窥嗰种感觉啊， 系啊， 系嘛，即系你摄个窿喺个门罅嗰度嚟装入嚟，个感觉系有啲唔同嘅。 系啊，咁啊成件事咧，我见到有啲网友咧就话，即系喺嗰个咩 change.org 啊，咁 change.org 咧就咁就系其实啲人网上联署啦，咁其实就系 change.org 系呢一个系好似唔知系咪白宫啊嘛，因为佢嗰个联署网页啊，就系如果系即系储够十， 唔关事咧，民间团体嘅， 民间团体咩？ 我都参与过相类似嘅联署， 系啊，我都有，咁所以佢间唔中会 send 嗰啲，系啦，佢会间唔中 send 啲 email 过嚟嘅，就问我联唔联署咁样样嘅，佢会收咗啲咩？咁有啲友真系即系去联署，大佬，我见佢篇即系嗰本联署声。明，因为又写得几过瘾啫，即系 写乜 嗱？虽然成件事好花生嘅，但系佢即系都写到一啲咧公众利益出嚟嘅。 读一两句嚟听。 咁啊，即系譬如话，即系对佢咧呢个人夫咧，即系呢个阿边个阿黄心颖咧，作为香港小姐啦，喺车上面对人夫阿许志安做咗勾引挑逗行为啦， 上下其手， 唔系实为妓女所为啊？呢个我觉得有啲相抗啊，大佬。如果咁样就妓女嘅话咧，咁呢个我觉得就未必，因为喂。妓女起码要收钱喎，大佬有冇讲过收钱先？ 可能收你唔知咧。 纯粹系勾，即系勾人夫呢个唔一定系妓女嘅，其实系。咁啊，人如果勾人夫嗰啲系一次过铺铺清嘅，大佬，即系如果你系妓女嘅话就，咁啊又话佢咩欠缺诚意啊，未思考事件嘅影响啊，跟住咧各个 点去 measure 诚唔诚意先？ 喂，咁大佬佢真係百几字喎，佢喺 Facebook 咁你写一万字啊，大佬。 唔系佢而家佢就讲啦， 使乜由头到尾？即係否白咁我點樣認識許志安同埋點樣邂逅許志安點樣上床啊？使乜描述埋呢啲俾你聽，你先覺得係有誠意嘅大佬，有啲夠詳盡啦，起碼都 咁我覺得佢篇文係寫得幾好嘅，因為譬如你話香港廣播有限公司咧，作為香港主要傳媒 TVB 係啦，咁有相當嘅社會責任。 嗯， 咁若然咧就讓呢一個黃小姐此等破壞家庭嘅人咧喺黃金時間出現嘅話啦，咁啊對公司形象有影响啦，咁啊助长咧黄小姐等破坏社会家庭歪风嘅行为， 咁而家冇啦， 咁唔係啊，咁即係佢 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冇啦。 唔係咁佢話即係如果佢繼續出現啊嘛，咁即係佢而家停啫嘛，佢咁佢而家佢話要求啲咩啦？就係、是、作為香港小民啦，咁就話即係咁啊，希望作出以下聲明，咁啊即係要求咧即時終止啦，就同佢入約，褫奪佢2012年咧嘅香港小姐亞軍資格，咁啊仲有要求王小姐咧真人露面向公眾道歉咁樣樣。 我又覺得有啲 over 咗啊！ 嗱，但系咁样讲， 即系嗱，你话无线、嗯、究竟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嗯，即使上市公司都好，亦都有个 license 都好，佢、有呢个咁嘅要求嘅价值， 嗯， 咁我觉得有啲道理嘅，有啲道理嘅、但系就你要个当事人真系好似安咁开嘅招待会，我又觉得过火啊，系嘛？ 哇，咁唔係喎， 即係你都係為咗炒花生嘅啫，係嘛？食花生嘅啫。 唔係，我覺得咁樣喎，即係起碼佢對啊，即係如果你作為即係一個，如果你真係市民或者係觀眾啦，我諗佢身份係觀眾啦，嗰個聽眾嘅觀眾啦，即係 TVB 嘅觀眾啦。咁起碼佢對 TVB 有要求喎，大佬。咁但係如果你話用翻同一個道理嚟講咧， 咁你只係更加大嘅期望，更大嘅失望。 係 啊，我知啊。 TVB 嚟講， 咁嗱咁講嗱，因為 TVB 咧，佢自己本身嗰啲廣告賣唔賣得出去？对啊，咁你自己本身嗰啲电视节目啊，你都系 sell 广告客户噶嘛。 嗯。 咁你话喂有冇人睇，有冇人抵制？其实系对广告客户有一定嘅伤害啊嘛。同苹果日报唔同、啊，即系如果苹果日报咧，梁振英同你咁样去讲，哎，今日有边全版广告，边个喺苹果度卖广告？咁你会唔会听佢讲啊？两样嘢嚟嘅嗱，因为梁振英本人咧就是、一个私德有缺陷嘅人，如果佢咁样作出呢个咁样嘅政治威胁嘅话咧，反而有。反效果 嗱， 系嘛？ 今次嗰件事件咧，六八九咧都抽水噶， 系啊。 佢就话：喂，点解唔系个问题喺发放呢一个嘅即系偷影片段嘅传媒啊嘛？ 嗯， 或者系个的士司机嘛？如果追究责任、啊，因为呢个问题就系佢四个人嘅事。 吓、 ，OK，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正如头先你咁讲，佢、私德有问题。OK， 明知你系针对苹果日报嘅嗱，如果假设呢一段片段。是其他新聞傳媒， 嗯， 舉個例啦，東方，舉個例啊，星島，你六八九會唔會咁講先？話唔可以拎啲嘢出嚟先？ 唔係，我哋上次都講咗啦，即係等住文匯報啫嘛。咁佢用間諜行為去揾呢一個咁啊陳文敏嗰啲 email， 咁亦都即係其實去刺探過我哋鄭教授嘅 email 啦，都有咁樣嘅、嗯，即係都係呢啲咁樣嘅苦主啦，係嘛？都係文匯報嘅苦主，佢梗係唔會理啦。系咪先？ 你都唔会跟进啦、 啊。 喂，你有冇谂下嗰个亦都系一个私隐嚟嘅？嗱，你用同一把尺、同一标准去做嘅时候， 啊、 喂，你话得苹果， 嗯， 咁其他人做嘅时候，你要话埋我喎。 咁梗系。 喂，其实同埋你，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做呢个行政长官嘅时候， 啊、 你应该要立法喎。 系啊， 防止狗仔队、啊。喂，狗仔队咪就系做呢啲嘢咯， 嗯、 就系离远整个长镜头嚟，走去偷拍啲明星又好，嗯、或者政治人物都好嘛。系咪唔得先？系咪咁样？我唔知道你点样可以立法，可以禁止到呢一个狗仔队、啊。 系，不过我觉得就其实如果你话有啲咁样嘅观众嚟，而家嗰个咁样嘅联署咧，网上联署啦，已经有200多人啦。咁200多人就唔系好多嘅啫。咁其实等于系200多个 like 嘅啫。即系如果你话稍微有一个 KOL 喺自己 Facebook 个 page 咁样去讲一啲嘢，咁啊200多个人咧，咁啊即系我谂都系稍微正常地多嘅啫。 嗱，同啊689同一条路线， 嗯， 讲埋啦，明光社 吓。 你有冇睇？ 有出声咩？明光社 有啊！ 阿黄新明事件 有啊？ 点解？ 佢同六八九系同一口径 啊！ 就系将嗰个责任啊，系话最大咧，系应该系传媒啊，社交媒。 喂，咁佢对家庭价值嗰啲有冇表态啊？ 啲人就系咁样去夹翻呢个明光社咯。喂，你嘅核心价值 系咯，你家庭价值 就系讲紧家庭价值啊嘛，就唔可以有小三啊嘛，唔可以勾人嘅老公啊嘛。 系啊。 或者你唔可以背叛你个伴侣嘛？喂，佢嗰度咧轻轻大过，跟住咧一个屈尾十就话咧最大问题就系呢一个嘅 系咪因为黄心颖系教徒啊？ 许志安都系， 系咪就系因为教徒咯？系嘛？即系嗱，我觉得有啲人咧就唔系即系或者咁讲啦。 咁关系啫，系咪教徒？ 唔系， 佢冇解释啊，你估嘅啫，系咪？ 我觉得系啦，我估啦，其实系。 咁苹果日报都系教徒嘅老细。 哇，咁你老 禮啦， 咁佢係反建制嘛。 咁你嗰把尺就唔係係咪教徒啦、 啊、 你嗰把尺就係咪反建制啦。 係啊。 OK? 喂，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偷影呢啲嘢係唔得嘅話、 嗯、 你畫到條線咁高嘛。 系啊， 咁我咁你梁振英应该为我讨公道喎、 嗯， 你文汇大公走嚟偷影我同小丽， 系啊， 跟住作埋个古仔就好似我送佢翻屋企咁，上埋床咁啊，大佬， 系咁啊冇嘅，喂， 即系我话佢想咁啊，佢、 啊、 其中一篇唔知咩报嗰度嗰个隐喻就系咁啊嘛， 佢都系大公文汇啦，其实佢都系咁样。 喂，咁你应该 啊， 你喐得苹果，点解你唔喐大公？ 系啊， 点解你唔喐呢个文汇啊？ 唔系，不过咁讲， 但我哋就觉得、嗯、喂。人哋有新聞自由，有呢一個嘅採訪嘅自由，甚至乎去偷影你哋所謂嘅私德嘅問題嘅自由。 係， 咁有咩問題啫？ 啊，唔係，不過咁講，嗱，講翻成件事喺對 TVB 嘅壓力嚟講咧，我真係其實嗱，我覺得呢個咁樣嘅觀眾嘅壓力，網上聯署嘅壓力咧，我係樂觀其成，因為喂，講真 ，TVB 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嗱，你睇佢播啲 language。 过一段时间咧、嗯，就好似处理嗰阵时候嗰个残次嗰个女嗰、那个女明星。 Coffee 就好，唔系 Coffee， 佢唔系欧人人老公啊嘛。 咁但系都核突啦， 好难噶。 喂，嗰阵时候 Coffee 嗰段嘢系边个播出嚟噶？走入去残次，都系一传媒。 我唔记得啦，唔记得啦。 Okay. 即系嗰个唔未必系重点啦。咁但系就即系起码成件事咧，咁就冇今次咁大件事嘅。咁但系首先都要即系我觉得我嗱，点解我觉得成件事咧，其实系都值得讲，因为嗱，你就系讲咧嗰个传媒咧，那个大老板咧，同以前咧嗰种操控嗰个媒，即系嗰个舆论压力咧，完全系唔同晒。其实呢个咧，当然啦，我觉得咧，其实 何以见得咧？你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 嗱，第一。嗱，本身咧，你成件事咧，嗱，因为而家有咗呢个网上媒体啊，或者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其实每个人咧都唔需要等啊呢、這个咁样嘅主流媒体去做新闻，然之后去操控成个舆论嘅。 嗱，呢、這个 case 咧、啊、正正系讲到呢样嘢。嗱、嗯，我收到嘅信息就点咧？就所有话咩几廿万去买嗰段嘢翻嚟嗰啲咧， 啊、 都系错嘅， 系咩？ 因为点解咧？苹果原来咧，我哋自己冇留意啫。佢其实一路以嚟都宣传一个爆料， 爆相爆片啊嘛。 原来嗰个的士司机咧， 冇收钱啊？ 佢有 啊。 佢原来咧，佢最近咧，因为开始登记嘅时候咧，就搞咗个即系有奖游戏啊。 哦，动脑 Q 爆相爆片咧， 啊， 即系你例如我哋今晚做完呢个节目，都拎去噶，帮肯定唔系嗰个月最高可以攞10万蚊啦。 吓、啊， 系咪、 啊？ 因为嗰啲人唔爆噶嘛。 系啊， 使乜喺苹果度睇啫？ 吓、啊， 佢原来就系咁噶咋，1000蚊。我肯将佢放上去嘅爆相爆片、嗯，如果你嗰个月即系同埋其他竞争者最高嘅就10万， 系 就系咁嘅啫。 哦，咁样即系都系要排 ranking 嘅， 梗系要啦，大佬呢、這个钱珠嘅运作， 唔系因为佢系定佢 边个多 views 就边个收得多钱， 因为 等中奖 唔系，其实你苹果个内部拨款咧就系咁多嘅啫。咁梗係成個 pool， 即係等於嗰個 jackpot pool 啫嘛，其實係。咁 jackpot 咁即係呢一期有咁多，咁佢咪就係嗰度零和遊戲咁分 咯。嗰啲友呢亦都係以外傳我、啊、即係陰謀理論呢就以為呢，因為佢嗰段片係等咗幾日㗎嘛、 啊、 就以為喺度講緊數 啊。 其實唔係啊。 梗唔係啦，等攤平㗎嘛。 佢原來呢係等咗佢兩個呢係、啊、多一兩日添啊。睇有冇翻桌啊？ 哦，都啱嘅。 即系嗱，既然你个的士阿哥，即系当然我都觉得有少少唔 合 啊。即系大家以后搭的士就小心啊，大佬。 系。 即系我哋唔可以乱，即系的士乱咁讲嘢。即系除咗节目讲嗰啲之外。 嗱，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咧就真系拍完之后咧就拎咗去爆料热线。 嗯。 就谂住即系攞个1000蚊。咁亦都有搏一搏嘅希望。如果嗰个月最高嘅片咧就一定10万。咁而家唔使谂啦，佢一定系10万啦，大佬。咁咪10万零1000嘅咋？咁而苹果收到呢、這个，诶掂喎。咁、啊、但系佢你知道佢不嬲用嗰、那个新闻手法就系挤牙膏嘛。 嗯， 咪继续挤落去咯。 嗯， 谂住以为等多一两日，屌咁都冇料到，唔等啦，佢咁样。 嗯， 咁咪搞掂。 系啊 ，exactly 就系咁咪搞掂。 系啊，唔系我觉得就你而家嗱，本身我一睇 TVB 咧，佢好想咧，就其实系指涉啦，起碼就係、 是， 咁、你黃心穎，喂，你唔好再去攻擊佢啦，係咪？個個都道歉啦，係咪？咁嗱，但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好難啊，因為其實嗱，第一 即係你見到都雖然有啲人幫黃心凌講說話，即係譬如嗰個咩嗰、那個即係咩咩阿 Flow 啊，嗰個做 gym 佬啊，係嘛？嗰、那個健身教練啊， 俾人罵到死係嘛？跟住 咩啊？ 話就啦，罵到死嘛。 係啊，梗係啦，大佬，你話人哋真係真心，咁但係喂呢啲嘢你要經得起 check record 嘅考驗至得㗎，因為你見到黃心凌佢真係勾好多人啊嘛。 第一，佢、啊、就話佢真心呢樣嘢咧，老實講就冇得 measure 嘅。都冇得客观验证嘅，喺、个 moment， 唔都话自己唔系真心嘅咩？贪玩咩？即系叫鸡叫鸭算啦。如果咁讲就，梗系有爱情嘅成分啦。第二，佢就话许志安曾经 promise 过佢，系嘛？ 话离婚啊嘛， 系咪啊？ 系啊， 男人全部都系咁噏噶啦。你听到咁，你真系你仲好信？你真系。即系呃细路咩？ 但系佢如果佢又话即系佢系信呢样嘢嘅话，点解又要勾引其他啲咩有老婆嘅 DJ 咧？即系商台里边。 唔系同埋佢好似 唔系佢同时间太多啦，确实系边会有人信佢真心啊？ 呢一个亦都系反证咗一样嘢，就话佢唔系真心啦。但系有一样嘢对我嚟讲咧，我都系觉得 shock 嘅。 哦， 即系佢曾经炫富噶嘛， 系啊， 就有个法拉利噶嘛， 法拉利啦，系啊， 百 几万啦，嗱、 啊，即系我唔敢讲嘅，我冇做佢家族起底， 啊、 但系就你问我，我哋打一句问句，点都唔会走去戆居到咧，嘥百几万走去买个法拉利嘅。 嗱、啊，你如果你冇闲钱就唔会咁做啦， 即系佢好多闲钱或者人送俾你咯、 啊。你有钱到有钱剩啊， 即系你俾我揸下都 OK、啊。咁但系个问题，第一，香港嘅公路系唔好适合揸嘅。全部你都系要快上， 咁计啦。 第二，亦都咧对女士嚟讲咧更加难 manage 嘅， 计啦。 我听嘅啫，因为我从来未揸过、大佬，系咪？喂，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嘅环境啊嘅正宫，即系一路爆出嚟嗰啲啦吓，包括佢即系专搞人夫啊，包括佢即系咁样炫富嗰啲，其实对佢嘅形象系好伤。 咁计啦， 同埋我可以判断咧。佢翻唔到身㗎喇。 係啊， 即係你都唔使要求 TVB 呢， TVB 都醒水㗎。 係啊，咪所以啦，所以啦，即係其实呢，你而家呢，你做大台啦，係嗰个当年勇已经不服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你仲係諗住就係话啊，自己有一个呢叫做传媒王国咁样，咁然之后呢啊，即係我要边个係好人就边个好人，边个坏人就边个坏人， 我要捧边个就捧边个、啊、我要踢走边个。 已经唔得啦，嗱，我哋以前。 所以黄心凌有一条桥 啊， 俾你提醒我 啊， 去做我哋啲 YouTuber 咪得囉。係啊， 喂， 同埋你 well experience 嘅偷仔。或者是即是抄即是性爱喂你只是讲这两个主线的系列有排讲啦。 是啊不是即是所以这么讲。 为什么靠你 TVB 啫 是啦、啊、即是什么靠 TVB 我估啊 就是等于。 如果他够胆讲够开放讲喂每一集十万八万肯定是吧 就等于喂你看看你昔日的网台界的大台买 radio 咁样，咁最近呢个礼拜啦，系嘛，有啲咁嘅佢有啲咁嘅港独派啊，即系以前你记唔记得边个烧垃圾桶啊，啊遭殃啊，嗰、那个咩叫做系，即系嗰个占中辅警啊，咁、啊今个礼拜咧，佢又话俾人踢出呢个买 radio 啊嘛， 系咪 俾人扫地出？ 喂，老实讲，我听完之后，有一个叫咩周树峰又系嘛， 系 嗱，第一，当然你要去 assess 呢、這个呢、件事件嘅时候咧，今日有一个。我哋啲网友， 啲网友，成日爆料俾我听， 成日即系PM 我，我都冇得闲，即系 follow 佢啲新闻， 我都冇兴趣，但系 都冇咩兴趣，都觉得冇乜公共性，冇乜重要性。但系咧，我发觉一个现象就系你不可不忽略嘅，就喺黄毓民围绕嘅身边嘅人咧，差唔多每一个都系反面收场，每一个都系，毫不例外。嗱，今次嘅 issue， 如果我冇理解错啊，就系同。毓民咧系撑呢一个嘅韩国瑜有关噶嘛？ 哦，咁梗系啦， 走入中联办啊嘛， 咁梗系啦， 系咪？咁对于即系真心又好、假意又好嘅港独派嚟讲，点、会觉得你呢一个嘅韩国瑜走入去中联办系冇问题噶？ 嗯， 连我哋都觉得喂，大佬， 你双重标准啊嘛？ 喂，你都未真正系一国两制嘅时候、你都已经投诚。 你嗰阵时闹呢个民主党嘅时候，就话佢入中联办私通中联办。你而家佢入中联办，喂，佢仲衰，因为其实佢而家你自己，你而家台湾而家目前嘅情况系一个国家嚟嘅，大佬，你去中联办，你究竟用乜嘢官阶嚟去对等地去即系相待啦？ 系嘛？人哋有个一国两制嘅机关嚟，根本就系、 是、直情你话用高雄市长代表嘅身份去认同一个 系啦。咁、好啦，然之后越揭越多，就话原来咧，即系呢班咁样呢班咩占中辅警呢班友咧，咁就呢班港独派啦，系嘛？就话原来 my radio 咧。原来一早下旨俾佢哋，唔俾再讲，即系唔好再讲咁多港独，又唔好再即系去闹韩国瑜，唔俾闹国民党咁样样。 哇！即系严紧嘅我哋花生。 系啊，真系有 你。你有冇落咁够胆落呢啲命令？ 我真系唔够胆啊，大佬。 你中意讲咪讲咯，关我咩事啊，大佬？而家大家都系 YouTuber 嚟噶嘛，大佬。 系啊，系啊。 唔系，我假设啊，系假设啫。金英突然间转咗路线，讲呢一个嘅港独路线。 啊， 喂！如果我揾你讲又好，揾我自己讲都好，走去告诫呢个金英，喂，其实系一件好大镬嘅事。 系啊， 喂，呢个系影响人哋嘅言论自由喎。 系啊， 系咪人哋都未立23条，喂，你就自我审查，大佬。 嗯， 系嘛？喂，讲系冇问题啊嘛，做都冇问题噶。你话策略上有问题，喺民主运动嘅斗争里边，呢、這个我绝对同意。 嗯， 但系有人持有呢个观点，你觉得佢系戆居又好，你觉得佢系真心交都好。乜都好，哇！佢有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 啊， 有乜问题、啊？ 不过有啲郁闷嘅一啲头马啦，即系十斯达咁啦，喂，诉诸于恩情，有咩恩情可言啊，大佬啊！ 佢唔教人讲，就全部都系讲话人哋反骨仔噶啦。 唔系呢啲嘢，喂，即系大佬， 喂，我要同意晒你十样嘅意见噶。咁不如我，你估我真系你条僆啊，大佬！你出几多钱粮俾我哋啊，大佬？ 同埋 即使你出粮俾我都好啦，你唔可以控制人哋个思想同埋表达意见嘅自由噶噃，系咪？喂，即使嗱，我假设我请个人翻嚟 9 to 5， 嗯， 喂，佢就系喺我哋嘅 contract 里边做 9 to 5嗰样嘢咋？ 嗯， 喂，我唔可以涵盖埋佢嘅政治理念嘅，大佬。 系啊。 系嘛？佢系蓝丝关我咩事啊？ 系啊， 佢系黄丝关我咩事啊？喂，我个 contract 就系叫你做，同我入咗呢盘数去，系咪啊？你就要同我招呼我啲客，就咁简单嘅啫。 啊， 我唔理你咩政治嘅背景同埋理念。喂，咁呢个先系成熟。 喂，真系好简单嘅道理。喂，你见到 TVB 啊，今时今日都唔可以再恶啦。就算你上即系早两个月，即系你炒咗嗰、那个，即系唔再同嗰个咩盖世宝续约，人哋即刻已经揾到份工啦，系嘛？喂 ，TVB 啊！都尚咁恶啊，都尚且唔再重要，喂，更何况你卖 radio？ 诶、欸，所以咧，其实你经过呢一个嘅科技嘅进步之后咧， 吓、 即系互联网嘅世界，再包括有即系 YouTube 呢啲咁嘅大嘅平台咧、之后咧，其实系将成个传媒咧由垄断背后有好大嘅资本，同埋咧将嗰样嘢咧系故弄玄虚地咧变成一个 profession 嘅时候咧。 嗯 以前啊，我讲紧，而家已经逐渐转变成为咧，系民主化咗噶啦，大众化咗噶啦，大家都去做记者，大家都去做编辑，大家唔系净系坐喺度做观众。其实呢样嘢系好嘅，即系对一个社会嘅公民社会嘅发展嚟讲，即系讲得即系老土啲啦吓，公民社会嘅发展，或者系个传媒嘅生态嚟讲，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 嗯， 有好多嘢系唔系好 professional 嘅，有啲嘢系咪经过查证之后咧就以讹传讹嘅？ 嗯， 咁嗱呢啲系 necessary evil 啦，所谓嘅。 系啊， 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你相信个市场会自我纠正噶嘛？ 系啊。 喂，正如最近呢一、這个嗰班建制派， 嗯， 见到我哋九子案。就用华尔街占领华尔街嗰、 那个，嗰、那个就系屈永贤啦，嗰啲咁嘅垃圾，即系我哋阵间咧翻嚟招呼佢啦。不过招呼佢之前咧，即系我觉得嗱，我唔知道我哋上个礼拜系咪嗰日节目啦，即系都有啲影响啊，即系因为原来我睇呢个咩东周刊嗰、那个，即系系咪新地啊？嗰、那个封面话呢个年代咧，心荣死两马明回收啊！喂，系咪真系撇咗佢？如果系嘅话，喂，我都恭喜阿马國 明。你用咗呢个题咩？你 我唔系啊，咁但系我哋话阿马国明系最大赢家嘛，得我咁讲嘛，大佬啊，咁啊而家真系如果真系撇咗佢嘅话，喂，咁我觉得呢度真系恭喜阿马明噶，大佬真系。 我系佢都撇啦， 系啊， 系嘛、啊？喂，以前听到，但系见唔到，系嘛？亦都可以拖下拖下。 唉，所以点解话佢话诶好快冇嬲嘅感觉？呢、這个其实真系可圈可点噶。即系如果你对呢个人已经再冇感情， 真心噶， 系啊， 有少真心啦、啊，借机撇咗佢啊， 系啊， 系咪？咁所以得啊，大佬。 系啊，嗱，我唔知系咪真系撇咗啦。咁但系起码就系一个冷静期啦。如果系嘅话，我真系恭喜佢，大佬。